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。和你不瞅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邢琦。截至目前，2018年六月底，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833.9万人，平均城市低保标准达到563元每人每月。2018年上半年旅游经济主要数据报告显示，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28.26亿人次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1.4%，出入境旅游总人数达到1.41亿人次，同比增长6.9%。澳大利亚总理日前在议会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过关后，继续受到本党强硬对手的挑战，已有近10名部长请辞。近日，中国在俄罗斯设立的第6个领事馆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正式开馆。当前，北京市乃至全国的麻醉科医生都存在巨大缺口，且麻醉医生短缺所致的医生超负荷工作正在成为一种常态。正在建设的北京地铁12号线和平西桥站采用了全自动化无人监测系统，这在全国地铁施工项目中还是第一次尝试。中国首档打歌节目《中国音乐公告牌》公布主视觉海报和首期打歌音乐人名单，首期打歌音乐人是蔡徐坤、陈粒、艾弗杰尼等歌手加盟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？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如今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8月26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21到31度，大兴在20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如何吃西瓜更健康呢？冰镇时间不要太长，西瓜本身呢就是有寒性的，冷藏会增加它的凉性。从冰箱里拿出的西瓜最好在室温中放置半小时后再吃，因为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中的消化液，在饭前及饭后吃都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。而西瓜最好是现切现吃，如果不能一次性吃完要放冰箱，也最好不要用保鲜膜把西瓜密封。有些姑娘呢希望减肥，就会把西瓜当正餐不吃饭，实际上呢西瓜含有不少的糖分和热量，把西瓜当正餐不仅会导致营养不均衡，还反而会让你变得更胖。给大家带来两个新消息，就在最近呢，市发改委批复了首农食品集团南郊农场、长阳农场、南口农场等3个景观生态林建设工程项目，总建设面积为2545亩，预计将于9月开工，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。这3个项目均位于农场范围内，曾为饲草种植用地和厂房用地，还有新机场的城市航站楼从草桥移到了丽泽，草桥空出来的区域将建成用于周边居民休闲的绿地公园，而正在建设的地铁19号线和新机场线草桥站将藏身于50000平方米的公园之下，这在北京地铁建设中上属首次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6人游 APP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 一样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保护原车漆漆面，体量30%。 这么厉害，到哪里去贴呢？ 高碑店、文杰旗舰店，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，达到真正无尘化车间。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，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。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集档，电话400312668，400312668。 处走走，听客厅吊绳在那唱歌，忘了旋转，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。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？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这面看我又在梦游。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，小屁股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。醒来你在我的四周，笑嘻嘻看着我。Here we go， 我是壁虎。带蚊子，你是蝴蝶，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硬着是苦，说什么叫壁虎猫。

始终越运气，但我安安心心的走在明天里，有不后悔美丽的心 you

再丢，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飙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？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不出口？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飙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？世界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的真心

上市整个这过程太复杂，费时费精力这个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， 那个税其实在全世界这个税收上啊，它不是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源泉，它是啊调节分配啊，这个处理分配不公或者是缩小分配差距，所以个税应当更多的去瞄准高收入群体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一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内容。1963年8月26号，中国歌唱家刘欢出生。1973年8月26号，中国第一台百万次计算机试制成功。1974年8月26号，中国演员黄渤出生。1980年8月26号，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。1989年8月26号 ，NBA 球星詹姆斯·哈登出生于美国洛杉矶。1999年8月26号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的决定。2000年8月26号，全球华人华侨推动世界和平统一大会在柏林开幕。2002年8月26号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举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